The crowd go. Oh,

下的脚步太累了，心里有点酸楚，快求 少年的风吹，白衣似飞鸟， 抬头望。 在做梦，却没醒过，心却像枯腐般自由，望着星空，数着星座，他们说是钞票，可实在，说的没错，也许没错，但我相信星比钞票还多。 听到这首歌都会生